怪異番外篇。 晚上好啊，你好，我是 Jaden 战口，现在是晚上定早晨呢？不过我现在做的节目是晚上啦，不过大家都觉得会奇怪的啦，为什么、Jaden 会用广东话来介绍自己的？是啊，今天就踩场来到这个怪异的 podcast 啊。咁怪异呢、是我们平常都会看到的鬼故啦，有 Leon 主持的啦。咁今天我们就做了一个番外篇，咁这个番外篇呢是为了配合这个中元节的。咁鬼真是鬼节啦，咁这个节目咧会有两集嘅，咁呢两集咧都会同大家讲下一啲鬼故嘅 ，OK？、所以我哋今日我哋嘅嘉宾算唔算系嘉宾啊？应该都唔算啦，应该都系主持啦，系我踩场，我哋有 Leon 啊， 系你好啊。 咁今日嘅鬼故听讲都好劲爆下喎， 系啊，嗱，咁呢一期嘅节目咧，我哋会分享两个故仔嘅， 系啦， 而第一个故仔咧。等我讲先啦，好唔好啊？ 可以啊，嚟啊！ 嗱、okay, ，可以话我同一班朋友嘅经历嚟嘅。 嗯， 喺好多年前咧， 嗯， 我就同一班朋友有成十个人到啦，就去咗槟城一趟四日三夜嘅旅行啦。 嗯， 咁我哋平时嘅旅行习惯咧，就系 book 住第一日嘅酒店房先，跟住落嚟嘅两晚咧，就会去到当地再睇下有冇咩特别嘅旅店啊或者民宿啊，先至再 book 嘅。 嗯 ，OK。 咁我哋喺槟城玩咗一日一夜之后咧，第二日食咗早餐，谂住去搵新嘅酒店咯。 嗯， 就咁俾我哋搵到一间非常有特色嘅民宿， 系 一间 Nyonya style 嘅民宿。 咁别顶都有好多咁嘅民宿嘅。 嗯，系啊。嗱，依间民宿嘅地理位置咧好特别嘅，因为佢系郊外嘅地方嘅。 哦， 民宿嘅外形咧就系好传统嘅 Nyonya 大宅。而周边咧就系好宽敞嘅大草地， 嗯、 我哋当时咧系两部车过去嘅，咁我哋两部车泊好之后咧，就行入去大宅里面咯。所以我一个朋友咧就哇揾咗好耐，揾到一间咁特别嘅，所以我哋就乜都唔谂啦，就过去睇下啦。嗱、我哋入到去，打开个门，哇，好宽敞嘅大厅，跟住咧正门对住嘅系两个好大嘅旋转楼梯，而柜台咧就喺大厅嘅右侧。成间屋咧系嗰种好旧嘅旧木板嚟嘅，上面嗰啲漆咧都甩晒嘅，个总之就系好旧、好复古嗰种。 会唔会好邋遢啊？咁样？ 会，你感觉上好残旧嘅。 哦，嗯 okay. 可能系第一次我哋去啲咁复古嘅地方啦。嗱，其中一个女仔咧好兴奋，佢好快咧就走去柜台嗰度揿钟，冇几耐咧就有一个阿伯喺楼梯上面行落嚟，咁、其他人咧就开始去追问个阿伯个住宿嘅情况啦。呢、个时候咧。我就发现我哋十个人入面其中有一个佢有灵异体质嘅， 即系可以睇到啲鬼啊！ 即系佢有阴阳眼之类嗰啲咧。 明白。 嗱、我就称佢做小 A 啦吓。 嗯。 小 A 咧全程啊系耷低头嘅，咁当时咧我就觉得应该有啲唔妥啦。 嗯。 我哋咧以前出去旅游嘅时候咧，总系会用呢一句：今晚会唔会有星星？作为我哋嘅暗号。如果小 A 话有咧。即系表示嗰度有好兄弟啊！嗰下咧我就要即刻离开噶啦，我哋。 O、okay. K， 所以当我睇住佢耷低头嘅时候咧，我就细细声咁问佢啦：，喂，今晚会唔会有星星啊？你知佢点答？ 点答？ 佢话有啊，仲要系好多啊！ 咁咪走咯！ 啊，真系吓傻咗嗰下，我哋真系谂到要走噶，但系点知个阿伯带咗大家去睇房喎、啊。惨啦，嚟唔切啦！但系又冇可能自己一个人走噶嘛，系、咪？所以咪跟住大家一齐上去咯。嗰阿伯咧就带咗我哋去到一楼嘅一间大房、一打开门，哇！成阵嗰啲潮湿嗰啲霉味啊，嗰霉味咧系喺厕所嗰度飘出嚟嘅。厕所入边嗰个洗手盆咧个水系咁滴，系咁滴，系咁滴，嗰啲厕纸啊，哇！系嗰种湿完又干嗰种潮潮嗰种咧，总之系。是好唔卫生嘅咧，睇落去。 咪住先，我想问一下，咁呢间房贵唔贵噶？ 讲真，我系唔记得咗个价钱嘅，但系唔平嘅，因为我哋系租成间大宅。 啊，咁啊系。 啊，咁我哋行入去个房入边睇啦，两张大张嘅双人床，床头上面咧仲放住两张嗰啲黑白嘅旧相咧。 哇，咁啊好恐怖噶 啦！系啊，个相入边咧系嗰啲人咧着住嗰啲传统服装嘅。 哦、 你知咧， 好核突咯咁样。 嗰下，我成个人系真系睇到都震噶，成个人。 O、okay. K， 哇！ 而且咧，间房咧，虽然讲系有一个好大嘅玻璃窗，但咧系闩咗窗帘嘅，所以咧 成间房咧 系好黑嘅， 好黑好暗嘅。就算开咗个灯，个灯又黄咧，旧旧。 有冇搞错、啊？ 所以你成个你，总之你入到去你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噶啦。 OK， 咁大家睇到咁嘅情况咧，都冇人想入去住啦。讲真， 嗯， 咁就是但咁同个阿伯讲，诶、哎，我哋唔住啦，跟住就大家离开咗大宅啦， 走啦， 梗系走啦。咁嘅情况仲走咩？咁我哋上咗车之后咧，离远咗啊！先至发觉到咧，阿小 A 已经成个人面青口唇白， 因为呢个小 A 系有呢个灵体嘅， 系啦，佢有阴阳眼嘅，佢系、啊，所以我哋就即刻问佢啦，喂，头先嘅情况系点样样？即系入边嘅情况系点？佢应该系睇到噶啦，因为佢讲好多嘛， 系啊， 咁我哋就问佢个情况点啊？小 A 话入边多到你数唔晒啊， 太夸张啦， 系啊，佢话一入到个大宅嘅大厅咧。每个角落都企住啊！ 哇，呢一个就 系啊！ 咁当时你哋唔会察觉到呢啲 大家嘅 feel 嘅咩？瞓啊嘛， 好冻啊，或者系你要 feel 到，诶、欸，有人掂你啊咁嘅嘢。 其他人咧，因为佢哋太专注去睇嗰间屋，就冇发觉到， 冇发觉到， 得、 哦、 我发觉。咁我同小 A 讲嘅时候咧，因为小 A 一直耷低头噶嘛， 嗯、 我问佢就佢讲好多，但系点解佢一直耷低头呢就系因为佢惊同个好兄弟对到眼，即系俾个好兄弟知道佢睇到佢哋啊，系咪系咪惊啊？ 系咁咯。咁更何况嗰度咁多只，你一抬头 多只都冇所谓啊。嗰间房仲劲啊，个厕所门口咧系挂住个人头嘅，佢睇到 吓、啊， 而且天花板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。 咁有冇呢个机会系呢间房曾经？是有个命案的， 我觉得是的， 因为通常有些师傅呢是讲过，如果那个地方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是有人曾经在那里自杀过， 可能或者是被人害， 是 被人杀过， 是的， 所以是真的很猛很猛。间房你想着窗帘删了很暗、 嗯、 除了窗帘删了，其实还有一大堆好兄弟呢围住在那个窗口那里， 所以好 surprise 啊嘛，咁大棚人入嚟， 所以你话如果你真系喺嗰度瞓嘅话，你会点咧？ 哇，我真系唔瞓，系我话即刻走啦。 所以小 A 就话好彩我哋冇住嗰度啊，如果唔系玩完啦。所以嗱，因为嗰地我哋系两部车啊嘛， 嗯， 咁我哋到咗另一间酒店嘅时候咧，我哋先同另一部车嘅朋友讲，我正话咪有讲过一个好兴奋嘅女仔嘅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 佢当下吓到喊咗出嚟，其他人咧冇、哦、人敢讲一句嘢。 咁有冇机会系呢个女仔俾人又遇到伤害身？ 我呢个我哋就唔系好清楚，不过我哋就知道个女仔咧 系大喊嘅， 系已经吓到咧， 噼里啪啦咁， 系啦，喊到系收唔到声嘅。之后咧，但系咁都算啦，等个女仔唔喊平复咗落嚟啊，冇喊啦，唔知边个咧就口多就唔讲啊，佢唔信我，要佢再睇多次， 咁咪自己睇咯。 点知？ 成棚 人都又 系 喎，一齐去睇下。哇！我同小 A 一味阻止， 有冇搞错啊？ 因为佢都话 你哋真系太无聊啦！啲年轻人唔年轻噶啦，老噶啦。 当时系年轻 系啦，当时年轻啦， 当时系年轻嘅。咁嗱，当然啦， 嗯， 我同小 A 阻止唔到啫。咁唯有可以做个咩咧？就喺求个平安啦。点、咧？我哋去之前就去附近一间庙度，每人咧。求咗一道符，求咗一道平安符，大家带住一张平 攞开只符先， 系啦，跟住先至翻去。嗱，我哋嗰阵时咧用 Google Map 揾嘅， 嗯系，不 好多年啦，好多年前嘅事啊嘛，可能 Google Map 都唔系话好啲话 流行， 咁完善啊，可能有啲佢都未必揾到嘅好多嘢。咁我哋揾翻嗰个地方嘅时候咧，我哋去翻个地方， 嗯， 入到去竟然得一片野草， 咩都冇嘅， 咩都冇嘅。完全睇唔到嗰间嘢，嗰间屋，嗰间大宅，真系睇唔到。跟住有人就问：系咪行错路啊？咁 系啱啱嘅， 因为我哋觉得可能估紧咩搞错咧，因为 又系啊，有个可能噶。 但系我哋话冇理由噶，因为一路行住嚟，我哋睇嗰啲风景啊，嗰啲路啊，行嘅路同我哋前一日嚟嘅嘢系一模一样，所以应该唔会错嘅。咁有人问：系咪我哋再要行入啲去咧，先至睇到咧，所以有人就想行入去啦。沉默咗好耐嘅小 A 就讲啦：唔使揾啦， 就系呢度， 你哋揾唔到噶啦，因为个大宅 消失咗。 吓，即系华哥兄弟系啱嘅，头先你哋去嘅地方系啱嘅， 但系个大宅 已经冇咗， 已经冇咗啦。 OK， 系我而家系成身毛管动噶。非常之夸张啊！呢个故仔，咁你故仔就 end 咗啦。咁我嘅故仔咧，唔系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嚟嘅，我朋友嘅。嗱，呢个系我朋友嗰阵时咧，我哋一齐读中学啊嘛。咁我哋两个咧系虽然系同一个中学，不过我哋唔同嘅宿舍嘅。 哦， 咁一层楼入边咧系有几间宿舍嘅房嘅。 嗯， 咁、 嗯、 其中一间系我朋友住啦，跟住一间房入边咧，佢会系有一即系三个搭不叠噶啦， 哦 ，OK， 即系有上下咁样嘅， okay, 所以可以住到六个人嘅、 okay, okay. 嗯。嗯嗯嗯， 咁我朋友咧系瞓响最角落头嘅位嘅， 哦， 即系话可以睇晒成间房嘅嘢嘅。 嗯， 咁我哋嘅厕所咧系响我哋成层楼嘅最尾嘅，咁、啊、 即系要行出去嘅， 系啦，你要行出去嘅，咁咧。有一晚咧，我呢个朋友就突然间肚痛咧，想要屙屎啊，就快啲从佢嘅床上边咧跳落嚟，想要走去厕所嗰度啦。 哇，真系好急啊！ 系啊，真系好急噶，即系冲去厕所嗰种啦。咁佢开开厕所门之后咧，佢睇到一样嘢 啊，咩嘢？ 有一个人喺个洗手盆嗰度，死面。咁、 哦、 好 正 常 啊！ 咁嗰阵时我心谂啦，哎呀，洗面应该系夜晚瞓唔着，所以洗一洗面，整咗翻屋企噶啦吧？系咪翻屋企翻房啊？唔好意思。 嗯， 咁咧，我呢个朋友咧就去厕所啦，就唔理咁多啦。上完厕所出嚟啦，开着门啦，都睇到嗰个人喺度洗面， 仲洗紧面， 仲洗紧面， 都洗好耐系嘛？ 系啊，系、我朋友就唔谂咁多啦，应该系，唉，古仔仔有乜咁夸张啊？攰到咁夸张，死咁耐嘅，我洗一洗手我都走啦，你洗面洗到而家未洗好，我朋友要差唔多走嘅时候，开个厕所门嘅时候要走啦，咁个洗面嗰个人咧停手，唔洗啦，去转个头望向我呢个朋友，我呢个朋友睇住佢，呢、這个人系冇面嘅， 哇哦！ 真系冇样嘅。 嗱，有传言话咧，如果你睇到嗰啲即系 邋遢嘢啊嘛， 邋遢嘢嘅时候咧，你要扮睇唔到。 系啦， 点解咧？因为你唔可以俾佢知道咧，你睇到佢。如果唔系咧，佢会跟住你嘅。 系啦，啱啦。所以呢个人咧就唔谂嘅，我呢个朋友咧就唔谂咁多啦，直头冲上去嘅系个房啦， 即系佢即刻翻房啦， 翻房啦，翻房瞓觉啦，上翻去个床啦。不过你知啦，佢瞓喺角落头啊嘛， 系 系会睇晒成间房噶嘛。 系 咁嗰晚夜咧，其实佢一直都瞓唔到嘅，系翻嚟翻去，翻嚟翻去都瞓唔到嘅。咁差唔多一粒钟几啦，去开一开眼，佢就见到。一个影即系头先嗰位仁兄咧，响出边飘入嚟嘅，系穿墙穿入嚟嘅， 系入嚟揾佢。 我同我讲，佢唔 sure， 佢唔 sure 系咪揾紧头先嗰个人。不过咧，佢做一个举动。咁呢个仁兄做开咩咧？佢一个一个去到去朋友，因为一间房有 六个人啊， 系啦，去到最近门口嗰个朋友咧。个旁边企住，弯一弯佢嘅腰，听一听佢嘅心跳， 哇！ 点解系咁听呢？可能啊 ，maybe 啊，我朋友猜测啊，可能佢要揾翻头先响厕所见到佢嗰个人，去记得佢嘅心跳。 哇！咁恐怖！ 而家去一间一间房会揾出呢一个人系边个？咁呢个朋友开住眼噶嘛？唔系开晒眼啦， 即系佢眯埋 眯下眼咁样样睇啦。佢就一个一个呢个仁兄就一个一个响佢嘅朋友旁边咁听佢嘅心跳。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好紧张啊嘛，心跳非常之加速啦，就同头先响厕所嘅 feel 系一模一样嘅。咁个心跳一定会好大， 就认得出 系啦，好大呢个 probability 可以认得出呢个人就系佢噶嘛。OK， 一个一个都认唔出啦，到佢啦。呢、这个仁兄去到佢身边啦，听佢心跳啦，佢紧张到真系同头先嘅心跳几乎系一模一样嘅， 跳到好犀利， 系啦，真系好惊啦。咁呢一个仁兄听唔听得出咧？佢一样做一样动作，企响佢嘅旁边，唔系契挂，应该系飘啦。呢啲人兄， 佢应该 系啦，系啦，应该 系 飘上去嘅，唔会契噶啦。啊，所以喺度做翻一样嘅动作，听一听佢嘅心跳，到最尾佢系听唔出嘅。系啦， 好彩， 好彩听唔出。 咁佢就走啦，呢、這个仁兄就走啦。咁、呢个男仔咧，佢嗰晚夜系完全瞓唔着。第二日嘅时候，佢就同学堂请开一个礼拜假，系病假。 请病假，即系佢已经吓到病咗啦。 系啦，吓到病咗啦、所以呢个故仔咧，系我毕业之后佢先同我哋讲嘅。其实过咗好耐噶啦， 过咗好耐， 系真系过咗。 咁之后佢都应该冇再遇过啦。 I hope 啦，我希望啦吓，希望系冇再遇过啦。所以今日嘅呢一个故仔同呢样嘅故仔，唔知道大家有冇 amazed 到， 或者你哋系咪其实都经历过咁 样？系啦，可以嚟我哋988个 WhatsApp 同 WeChat 同我哋讲下嘅。咁我哋下一集，我哋仲有另外一集嘅，假如另外一集一样同大家一系讲下故仔啦，讲下鬼故啦。所以记住守住988嘅 apps 同埋我哋988嘅官方网站，我哋嘅怪异番外篇做 下一集见噶啦， 系啦，拜拜。